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1章。穆卓云没有说话，只是那样看着邓凯。邓凯见穆卓云脾气还算控制得了，微微一笑，走到了莫凡的面前，道： 莫凡是吧？作为博城猎者联盟的掌管者，我不知道对你今天的行为用年少无知还是愚蠢至极来形容。不过，你真的该为你这番鲁莽的行为向穆卓云先生道歉。他对博城做出的贡献远不是你能明白的。 道歉？没问题啊。我可以浑身背着荆棘刺儿，再用最传统的磕头的方式给他道歉。磕到他满意为止吗？但前提是他们穆氏真有我道歉的那个本事。自己去问问他，3年前他对我的家庭说了什么。我道歉，那也得先让他为3年前的事情道歉。既然是博城有头有脸的人物，更应该知道别惹小人物。小人物是会被你们一巴掌拍死，但是拍死之前绝对骂得你脑淤血。哼。莫凡毫无遮拦地骂道： 这是法治社会，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最多把你开除了。 校长瞪着眉毛说道： 行，既然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好处理，就按穆宁雪说的，他和你魔法决斗，你输了给穆卓云道歉，道歉到他满意为止。穆宁雪要输了。 邓凯说到这儿，目光却望向了穆卓云。穆卓云冷哼了一声： 宁雪怎么可能会输？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你就说你敢不敢吧。莫凡言语当中带着几分犀利，尊严这东西不会因为他们是大世家就会高贵多少，更不会因为自己家是颠沛流离就该在脚底板下。莫凡只是个小人物，睚眦必报的小人物，让他加入穆氏，他可不会忘记3年前穆卓云那番宛如撵狗一样的话，更不会忘记穆赫让他家颠沛流离。要是因为穆卓云给一根骨头自己就屁颠屁颠回去的话，那自己真的就是狗了，和赵坤三穆白有什么区别呢？至于骂他实属正常，3年前自己才13岁，都敢指着穆卓云骂他是一个老混蛋，这会儿他都16、17岁，难道还会怕他吗？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这话在莫凡这儿不适用。蛇敢咬他，一定把蛇当成绳子来玩。当你在别人眼睛里已经是一只蝼蚁的时候，你怎么跑也逃不过那巨大的脚掌，还不如骂个痛快。 卓云老兄，你的意思呢？ 邓凯表现出了和事佬的样子，现在可是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起的争执和骂战，倘若能够将这有些难堪的局面转到公正的魔法决斗，那当然是最好的了。否则真的把那个叫莫凡的学生请出学校，这其实毫无意义，还让学校损失了一个人才，能够在天蓝魔法高中拿下第一，算是很好的苗子了。 我还治不了你这小东西了。 穆卓云目光扫了一眼穆宁雪道： 宁雪，这事儿不用你来。 穆宁雪一听眉黛一锁： 我的养子宇昂跟你年纪相若，就他来和你比。 穆卓云说道。 还是 穆宁雪还想说什么，穆卓云根本不给穆宁雪说多的机会，对邓凯说道： 邓凯，我知道你喜欢关照小辈，但这小子对我出言不逊，你也是听到了。我已经退了一步，让他和我的养子宇昂比试，输就让这小子给我磕头道歉到满意为止，赢我给他赔不是。3年前的破事儿，我卓云还真没放在心上。 穆白和穆赫一听脸上突然间有了笑容， 宇昂，让宇昂出手。 还是穆卓云有城府，猜到穆宁雪会忽然站出来，其实多半是想帮这小子开脱。穆卓云怎么可能轻饶莫凡？就算穆宁雪一心想帮他化解，那也绝对不能够咽下这口气啊。宇昂是整个穆氏世家的修炼疯子，大家一提到这个人不由得浑身一阵发冷。若是由宇昂来出手的话，保证让莫凡这小子死得足够惨。 魔法协会规定，魔法决斗双方必须是满18岁，所以这件事就由我邓凯来做公证人。莫凡与宇昂在18周岁的那天进行魔法决斗。 邓凯认真地说道。穆卓云冷哼了一声，算是答应了。莫凡点了点头。让我和一个女孩决斗，我还是下不了手，换个男的也好啊，打到他爹都不认识。穆卓云听到莫凡还在那里油嘴滑舌的，更是气得直吹胡子。等着瞧吧，18岁的魔法决斗还不让你输个体无完肤，尊严尽失吗？魔法协会、猎者联盟、魔法学校，这些组织是无条件的保护魔法学生，但只要过了18岁，成年魔法师就该为他们的行为真正负责。穆卓云现在没有必要跟一个16岁的嘴贱小孩一般见识，再过两年等他成年了，还不得让他死去活来的。穆卓云已经气得离开了，校长和其他几位领导自然陪着。穆宁雪在离开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莫凡，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莫凡知道穆宁雪在帮自己，由他出面解决远比由穆卓云出手要轻太多。穆卓云这种级别的一旦动手，那会对莫凡和他的家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可惜他的想法被父亲穆卓云给识破了。穆卓云知道穆宁雪一定会手下留情的，所以直接换了一个人，让穆氏最有名的修炼疯子宇昂来对付莫凡。穆宇昂是对穆卓云唯命是从，就算让宇昂直接杀了莫凡，宇昂也不会有一点犹豫的。穆卓云没有理由对一个敢这样骂自己的小东西心慈手软，暂且让他在学校好过两年，一毕业有他好看的，跟穆氏作对，活得不耐烦了。一场风波终于平静下去了，全班同学看着一秒变学神的莫凡，再联想起刚才那份举措，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个莫凡简直就是疯了，和穆氏世家斗，别人魔法大家族大世家随便拉出一个，那也是碾压天蓝魔法高中啊。最直白的，穆白这样在天然魔法高中超级尖子生，在他们家族也不过是不入流的旁系子弟。你莫凡今天的表现让人很大吃一惊，可问题是这不代表你有资本去挑衅庞然大物的穆氏家族啊。哎呦，原本可以一跃龙门的，就一下子跟毁了没什么区别了。谁不知道博城穆氏一族最大，得罪了穆氏以后，哪里还能够在博城混下去呢？在学校勉强有学校这样一个神圣之地庇佑，一出社会绝对被整得惨不忍睹。任性啊，为何要如此任性呢？多少人期盼的机会就这样被莫凡给任性掉了，树立了这么大的一个敌人。 凡哥，你也太帅了，我们都怕卓云老爷子怕得要死，就你不止一次当着他的面骂老混蛋。其实啊，我们很多人都在心里骂他老混蛋。 张小猴自己性格是比较腼腆的，但就是特别崇拜莫凡这位大哥。莫凡作为这片城区的孩子王，那以前绝对是一呼百应，赵坤三以前都是跟着莫凡大哥玩的。出了那件事之后，赵坤三才投靠了慕白，很多人也不敢再跟莫凡玩了。张小猴就是莫凡的死忠，甭管莫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都举双脚赞成。三年前那件事张小猴是知道的，现在莫凡如此毫无畏惧的反击更是心生敬佩了，自己这辈子都没有凡哥这气魄呀。哎，那你说穆宁雪有没有被我迷倒啊？啊，嘿， 莫凡很是陶醉的挑了挑眉毛。 这个不好说，老混蛋毕竟是他爸。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2章。哎呀，今天心情真好，待会儿去食堂多要个煎蛋吃。莫凡搭着张小侯的肩膀，春风得意地走向着食堂。 你要是看到刚才慕白和赵坤三的脸，一定会更开心的。 张小侯感觉一口恶气吐了出来，赵坤三那狗腿子真是脸被打肿了，做梦都不会想到莫凡修为比他高了不是一个级别。而慕白更不用多说了，成天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装逼犯，结果呢，还不是被英明的莫凡给干掉了。这就算了，慕白真的是给穆赫做儿子一样讨好啊，就希望穆赫能帮得进穆氏族内的核心子弟一起修炼。结果老混蛋压根没看他几眼，反倒看中了莫凡。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莫凡直接把穆白做梦都想要的东西当成垃圾似的给扔了，嘿，更是把老混蛋的脸一起打了，爽快，真是爽快啊。搞不懂穆卓云老混蛋是怎么想的呢？3年前老混蛋就应该领教过莫凡的毒舌和暴脾气啊，今儿还妄想冰释前嫌的招揽，直接被不按套路出牌的莫凡骂了个狗血淋头。想来啊，穆卓云今儿的血压要升高不少吧。 不过凡哥，要是老混蛋真的就把小公主带嫁妆打包送给你，要求你进墓室，你也真的拒绝吗？ 张小侯弱弱地问了一句。当然答应。 我去，凡哥，你的节操呢？ 哎，你说的好像还有点道理啊。莫凡忽然摸着下巴思索了起来。 哼，你也觉得自己没有节操？ 一边去，哼。我是说，要老混蛋的道歉有个毛用啊，倒不如就让他把慕凝雪带嫁妆打包送给我。 凡哥，你还是别做白日梦了，宇昂那货真是个变态，你能不能见到18岁第二天的阳光都不知道，就别指望娶小公主了。 宇昂，哼哼，看我不把他打得满地找牙。以前莫凡还会掂量一下自己能不能斗得过穆氏，现在的莫凡怎么会怕他们的年轻一辈子弟？左手火资烧他们一个外焦里嫩，右手雷印轰得他们皮开肉绽。年度考核的最终成绩出来了，当莫凡以最优异的成绩列在大黑板第一位置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在那里狂揉着眼睛。这个莫凡是何方神圣啊，考试成绩竟然这么牛逼，盖过了雷系的许昭廷和兵器世家的慕白了。成绩这事儿已经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了，而莫凡当众怒骂慕卓云，并且在校董的见证下决战慕氏子弟的事情更是快速在学校传开了。于是没多久，莫凡就在学校出名了，除了是全校一秒变学神的传奇人物之外，更是博城史上最作死的学生。现在啊，有点阅历的人都知道，天蓝魔法高中啊，就是设给平民魔法师的。这里1500个学生里面，有一些比较厉害的，但是某些更加高等的魔法高中，和那些本就底蕴雄厚的世家相比，就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了。像猎者联盟、魔法协会、大家族、大世家里面，随便走出一个魔法师，成绩都足以碾压他们。学校确实是草根一跃龙门的最好选择，可这不代表可以去和那些法二代和魔二代来斗啊。莫凡对学校的六眼飞鱼是完全不予理会的，除了明修练习释放之外，就是该吃吃该睡睡了。值得一提的是，莫凡被分配到了尖子班， 尖子班一共有100人的样子，都是在大教室上课，在大训练场练习。会到尖子班的话，基本上掌控了七颗星子了，只是在释放还有人不是特别熟练，于是一到实践课的时候，就是各个系尖子生各显神通的了。实践课依旧是唐月老师，这位新来的实践老师据说修为超过了全校任何一位实践老师，即使他来学校才半年不到，尖子班的实践课也该由他来教导啊。尖子班的班主任还是薛木生，他的班级那可是出了两个 S 级的，这个尖子生班主任除了他还有谁呢？这可是多亏了莫凡的，让薛木生也一下子获得了不少校领导的关注。当然校领导是千叮万嘱，一定要薛木生好好开导一下莫凡的叛逆的性格。薛木生对这事儿也头疼，感觉莫凡这家伙无论是学渣还是学神，都尼玛是尊大佛，不好伺候啊。不觉中的新学期又过去一个月了，班主任薛木生站在尖子班的大教室里重重的咳了一声，示意全班同学控制一下自己的激动情绪。 同学们，今天为什么激动？ 今天是学校将星辰魔气进行分配的日子，既然是尖子班的学生，除了师资最好之外，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福利。那些大魔法组织和魔法世家们之所以会领先平民魔法师那么多，除却掌握了更加丰富的知识诀窍和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星辰魔气。这么说吧，经验、知识、诀窍、教导这些算是软件的话，那么星辰魔气就是刚刚的硬件了。别人大世家软件齐全，技术领先，这些就算平民法师可以从学校领悟到，那硬件东西也绝对不是能跟他们比得了的。星辰魔气这玩意儿说上档次一点，是可以养魂养修，令修炼者迅速缓解明修后带来的疲劳并继续修炼。说通俗一点呢，那就是散热器，是减明修 CD 的。没办法，莫凡不是人民币玩家，他自然要通过学校来得到他所需要的修炼资源。学校竞争又相当大，简直是大浪淘沙。还好这次是稳坐了第一的位置，从学校这里拿到的魔法资源应该不会少了，可以安安心心的修炼。 我们会按照你们年度考核的排名来分配星辰魔气的使用时间，名次越高，能够使用的时间就越长。当然，我们学校也是很人性化的，每一个季度我们都会再进行测试，然后重新进行排名。星辰魔气的分配也会随着新的考核而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啊，你们虽然现在是尖子班学生，拥有其他普通班没有的优势，但千万别觉得后两年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季度考核，班级后十名会直接被降到普通班，然后普通班的前十名会到尖子班，所以你们竞争压力更大。 薛木生说道。这一套和科学世界没啥差别，莫凡倒没觉得如何。很多人都不喜欢学校，更不喜欢高考，但是有句话也没有说错，没有学校，没有高考，你们怎么斗得过富二代啊？学校的资源未必会比那些大世家差，区别就在于学校就是大浪淘沙。也印证了那句话，是金子终究能够逼闪呐。 莫凡，你作为班级第一，你本应该最先拥有星辰魔气和使用最长时间，但鉴于你在年度考核上那目无尊长的行为，你的使用时间将从一个月变成十天，这是对你的惩罚。 薛木生一脸严肃地说道。 哦，一个月变成十天，这代价太大了，当时忍住不放肆，这一个月时间就足以拉开其他人很多了。 有学生已经议论了起来。 他要是干脆低下头同意加入牧师，没准儿得到的更多。 是呀，做人干嘛那么有骨气啊？ 薛木生眼睛一瞪，让学生们安静。 莫凡，你对这个惩罚有什么意义吗？ 薛木生说道。没有，莫凡答道。星辰魔气这东西莫凡是很需要， 他修炼的时间本身比别人长，有了星辰魔气更是事半功倍了。但是这是长期拥有的情况下确实事半功倍，假如就持有一个月什么的，这给莫凡就有些鸡肋了。绿茶男，我问你个问题。莫凡凑到旁边慕白的桌子那边，一脸正经地说道， 你他妈叫什么？ 慕白暴脾气一下子上来了。得了，慕白，我问你个问题。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3章， 有屁快放！ 慕白整个就是一个怨妇，一秒钟都不想多看莫凡一眼。偏偏他又奇怪，这个莫凡有什么要问自己的？这货应该跟自己势不两立呀。哎，那个叫宇昂的家伙，他是不是一年365天都有星辰魔气养着？莫凡问道。慕白一阵冷笑道， 哼，原来他最多每年获得3到4个月的星辰魔气，拜你所赐，他拥有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莫凡点了点头，继续问道，哎，我都那样挑衅老混蛋了，老混蛋怎么都不全年给那个叫宇昂的家伙星辰魔气呢？是他太小气了，还是他太看不起我呀？啊， 你以为星辰魔气是路边的石头吗？一抓一大把的吗？整个家族那么多子弟，星辰魔气就那些，肯定要轮流使用。家族里就穆凝雪身上有一个一直持有的零级的星辰魔气。 慕白藐视着莫凡道，零级星辰魔气？这星辰魔气还有分级别的吗？莫凡有些诧异地说道，他只知道星辰魔气的作用，却不知星辰魔气还有级别之分。慕白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莫凡， 这白痴简直什么都不懂，到底是怎么修炼到 S 的？ 慕白为了体现自己的知识，一边流露出对莫凡的不屑，一边说道， 星辰魔气当然有分优劣，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养魂魔气基本上都是凡级的，零级的整个博城估计也没有几件。 零级有什么功效啊？莫凡继续问道。 凡级大概可以让魔法师每天提升 20% 左右的修炼时间，零级可以让魔法师每天提升 40% 的修炼时间。 慕白说道。一说到零级星辰魔气，慕白整个人不禁流露出了几分神往。对他们这些刚起步的修炼者来说，有一个零级星辰魔气简直就太完美了，很容易就超越同龄人成为出类拔萃的。原来是这样啊。莫凡明悟地点了点头，一个冷却缩减 20% 和一个冷却缩减 40%， 这效果莫凡还是懂的。 你别高兴得太早，修炼魔气你只获得10天时间，我却有整整一个月，很快就将你甩开108000里。 慕白很没有意外地泼了一盆冷水过来。莫凡也不在意，成天跟慕白、赵坤三这种阿猫阿狗斗，也掉自己的身价。自己的对手可是墓室内那些拥有得天独厚资源的子弟，自己可是要过关斩将，让老混蛋将他女儿加嫁妆打包送到自己面前的男人。 记住，星辰魔气非常非常珍贵，你们切勿有一点点的损坏，并且时间一到必须按时归还。我已经提醒过你们了，这可不是你们能够瞎胡闹的。 薛木生语气很重地说道。入夜时分，宿舍已经熄灯了，整个校园呈现出一片昏暗。教学楼天台，莫凡独自一个人坐在大蓄水坝上，捣弄着今天刚到手的星辰魔气。星辰魔气就是一块小小的蔚蓝色辰石，被装在一个非常宝贵的盒子里，可见学校对这星辰魔气的重视了。星辰魔气是被磨制过的，有一条白色的链子穿过，可以让修炼者如同坠子一样戴在胸前。 戴上去就直接有效了吗？ 莫凡自言自语道。 半低下头，莫凡缓缓地将这星辰魔器给戴上脖子了。链子有些长，让这星辰魔器正好落入到莫凡的胸膛前。叮，忽然一声空灵的敲击响声自莫凡的胸前传了出来。莫凡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脖子上可还带着另外一个小坠儿呢。这个小坠儿呈现出泥鳅状，黑乎乎的，记得自己在觉醒那天这货是不停地在颤。星辰魔器刚才应该是碰到了自己的泥鳅坠儿，然后发出了乐器敲打的声音。话说这泥鳅坠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莫凡其实好几次去研究都没有研究出个所以然来，同时他又一直确信就是这泥鳅坠儿让世界发生了改变。泥鳅坠儿是学校后山门卫老头迎老头的遗物，自己那天正是带着这泥鳅坠儿在茅屋里面睡觉，才莫名其妙的世界大变了的，亦或者自己穿越到平行的世界里了。莫凡一直都带着这泥鳅坠儿，他有些小担心，把坠儿拿下来了，一切就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尼玛好不容易学会了雷印和火姿，算了，不管他了，还是抓紧修炼我的。宇昂这家伙应该没那么容易对付，更何况要让老混蛋把他女儿打包送过来，没有过硬的实力是办不到的。莫凡自言自语道。放下了泥鳅坠儿，莫凡用自己的意念探入到刚刚到手的沉魔器中。意念是魔法师精神力强大之后产生的，集中精神意念锁定某一处，不仅可以察觉到该处的异样波动、魔能波动，还能够整体的让听觉、嗅觉、视觉、肌肤感官都变得比常人强。奇怪，没反应啊。薛木生说了，只要意念探入，在那里留下一个精神印记，星辰魔器就会将那具有滋养精神的能量传递到自己身体里，让魔法师身心得到滋养的同时缓解精神力的疲劳啊。莫凡试了几次，始终感觉星辰魔器没有薛木生说的那么奇妙反应。诶，泥鳅坠儿反倒有能量溢出。哦，莫凡心中一阵的诧异，急急忙忙把意念探入到泥鳅坠儿那里。意念的探入让莫凡整个人像坠入到了一个温泉之中，丝丝滑的暖流让他长期修炼导致的精神疲惫一点一点的驱散，又一点点的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澄清舒适，没有烦躁，没有焦虑，心神从未像现在这么平静安宁和舒适。莫凡已经修炼整整十个小时了，换作平常他早该滚去睡觉了，今天是有养魂魔气才想尝试尝试的。此刻他那汹涌澎湃的睡意在这滋养下缓和了下来，隐隐感觉自己还可以继续修炼一小会儿。 我勒个去，什么情况？学校给的这星辰魔气没有一点作用，反倒是我一直带着的泥鳅坠儿发挥了星辰魔气时的作用。难道说这个一直被我嫌弃的泥鳅坠儿也是一件星辰魔器？哇， 莫凡心情有些激动了起来。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之前我一样用意念探寻过，泥鳅坠儿就是死水一滩，为什么偏偏今天变成了滋养心神的温泉了呢？还有明明该有功效的学校给的星辰魔气反倒失灵了，我去，不会是泥鳅坠儿把学校给的星辰魔气的能量给吸走了吧？ 莫凡忽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猜想。莫凡立刻在集中意念，这一次他很快在两件魔器之间探寻，果然莫凡可以感觉到学校给的星辰魔气最深处其实还潜藏着一丝丝能量的，可这一丝丝能量正在转移，准确地说，那该死的泥鳅坠儿就像拿了一根吸管，正在把学校给的星辰魔气的能量给吸过去。要不是自己发现的早，估计连一点证据都找不到了。 我去， 小泥鳅，你还有这本事啊？看不出来，藏了这么久，总算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莫凡一手抓起泥鳅坠，破口大骂道：小泥鳅，死泥鳅，你赶紧赔我的星辰魔气，你把能量都吸走了，让老子怎么修炼呢？ 哼，也不对啊，泥鳅坠刚才好像是释放了能量给我滋养，我要担心的应该是怎么把这个只剩下空壳的星辰魔气跟学校交代吧。还有就是这成天被我骂的小泥鳅坠，貌似尼玛真的是一个星辰魔气啊。 莫凡突然感觉自己脑子一下子不够用了，这信息太爆炸了。 冷静冷静冷静，要冷静，哇，得赶紧把这事搞清楚才行。 莫凡继续做着研究，发现自己携带的小泥鳅坠子似乎真的拥有了星辰魔气的功能。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4章，莫凡尝试着让小泥鳅坠子把能量退还给星辰魔气，小泥鳅坠子是没有一点反应。莫凡有些哭笑不得，天大的好事是发现小泥鳅坠居然是一个牛叉哄哄的星辰魔气，自己一直在干着坐拥金山去讨饭的傻叉事情。悲剧的是学校给的星辰魔气废了，一点能量都没有，整个就是河边可以捡到的鹅卵石。校方给自己星辰魔气的时间就10天，10天之后还得原封不动的归还，总不能到那天告诉薛木生我闲着无聊给星辰魔气换了一个泥鳅造型吧。也不知道薛木生看到小泥鳅坠这脸上会是什么表情呢。 唐月老师见多识广，兴许他会知道原因。 莫凡知道自己在这瞎操心没什么用，就赶紧去找帮忙了。唐月老师是莫凡第一人选。在唐月老师当初识破木鹤和木白的诡计时，莫凡就和唐月老师建立起了深厚的那个什么来着，啊对，叫做师生的信任。 唐月老师， 唐月老师，您睡了吗？ 莫凡拨打了唐月老师的电话。 幻视姨刚要睡下，有什么事你说吧。 性感柔美的声音飘了过来，这让莫凡不禁浮想唐月老师穿着半透明睡衣身材若隐若现的喷血模样。 我的星辰魔气好像出点问题，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够打老师您的电话了。 莫凡装出一副可怜学生的模样。 你在哪儿？ 一听到星辰魔气，唐月老师似乎严肃了几分。星辰魔气是学校的至宝，出问题那就是大事儿啊。 我在3号教学楼天台水坝上面。 好，给我3分钟。 唐月老师很快挂了电话。挂断了手机，莫凡心中却在琢磨着，3分钟唐月老师怎么可能从教师公寓赶过来呢？就算是张小侯那样开着疯鬼，估计怎么着得5分钟吧。更何况莫凡不相信唐月老师连睡衣都不换呢。莫凡还在胡思乱想呢，突然整个暗漆漆的天台出现了一丝微弱的波动。这个波动很弱，莫凡没有仔细去察觉，压根儿会忽略掉。它不像是空气的波动，也不像是什么元素能量的波动，悄无声息的让人觉得有几分悚然。 莫凡， 终于一个柔美的声音飘了出来。 是唐月老师吗？ 莫凡吓了一跳，急急忙忙从水坝位置往整个露天天台看去，只有月光洒落在这水管交错的老天台当中，乌云一半的影子却正好将整个天台分出了一条明与暗的线。先入莫凡眼中的是一个模糊的影子，从那明暗分界的区域出现， 紧接着莫凡才看到一位披着长长女士针织风衣的唐月老师从乌云阴影处走到了月光照耀的地方，那种感觉就像唐月老师从另外一扇门走出来，惊异到了极点。这是什么能力啊？哇，莫凡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自己甚至连楼道脚步声都没听到啊，这个唐月老师究竟是怎么一下子到天台的呢？而且还是直接从阴影当中就那样走出来的。 你的星辰魔气怎么了？ 唐月老师一跃而起，跳到了水坝上，月光皎洁照耀在唐月老师那傲人的身姿上，让莫凡看得一阵的心神荡漾。 我也不知道，我按照薛木生老师说的那样去做，却不知道为什么星辰魔气的能量忽然间消失了，然后。 然后怎么了？ 莫凡在犹豫，犹豫要不要将自己小泥鳅坠死的情况告诉给唐月老师，可自己对这个世界还有太多的陌生，若不说出实情的话，唐月老师未必会相信自己的。 然后能量就转移到我这个坠子上面了。 莫凡把小泥鳅坠掏了出来，不管怎么说，自己都应该对女老师坦诚相见，一方面很可能直接被唐月识破，另一方面出了这事儿也没法跟校方交代啊。自己骂穆卓云，学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是把星辰魔气给弄坏的话，穆赫就有了足够的理由把自己踢出天蓝魔法高中啊。 你是说学校给你的星辰魔气能量转移到了你自己的这个坠子上？ 唐月瞪大了他明亮的眼睛，露出了几分不可置信。 对， 莫凡点点头。 你这个坠子哪里来的？ 唐月神色有些明显变化了。 祖传的， 莫凡回答道。唐月一下子沉寂了，并且用他那双聪慧的眼睛看着莫凡，又看着莫凡的坠子。 这事儿你跟别人提起过吗？ 唐月神情凝重地对莫凡说道。莫凡不由得一愣，这貌似是电视和电影里杀人越货的经典对白啊。看看周围，看看天气，月黑风高，某学生受不了学魔法的压力从天台跳落，一切都那么符合剧本啊。 还没有， 莫凡回答道。听天由命吧，假若自己判断能力那么差，选择自己觉得可靠的唐月老师来帮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也是自己活该。 你这坠子也是一件星辰魔气。 终于唐月老师还是开口了。 嗯， 莫凡认真听着。 但是他和我们所见到的正常星辰魔气不同，它是一个成长型的星辰魔气。 唐韵老师目光凌厉地说道。 成长型星辰魔气？ 莫凡压根没听过这个概念。你要说镶嵌加属性的宝石，他还比较能够理解，网游玩了那么多。 这种星辰魔气可是天下绝品，因为它本身除了可以跟其他星辰魔气一样功效之外，还具备成长能力。它可以吸纳其他星辰魔气的魔魂之能，进行自我提升。吸纳别的星辰魔气能量足够多的时候，它可能会成长为零级。 唐月老师一字一句非常认真地对莫凡说道。莫凡听完这番话，心中顿时波澜翻滚。可以成长的星辰魔气？哇，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星辰魔气都被学校和世家看作是珍宝，即便无比出类拔萃的学生也得轮流着使用，足以说明其珍贵和稀少。而零级的星辰魔气拥有凡级星辰魔气一倍的功效啊，那可是一倍。木白也说了，整个博城也找不出几件来，唯一已知的就是穆凝雪身上有一个，不用猜也知道，那恐怕是整个穆氏家族的家底宝物了。 我这小泥鳅坠子竟然拥有可以成长为那种级别宝物的能力，这…… 莫凡大致猜测到这可能是一件牛掰的东西，没有想到他牛掰轰轰到这个程度啊。完蛋，完蛋了，这样的宝物要换作是一个心术很正的人都可能会红眼的杀人越货呀。听那些人说魔法师之间争夺宝物大打出手也很正常，现在还只是个小魔法师，假若唐韵老师动了歪心，那明天戏文真就是天蓝魔法高中某天才学生压力过大从天台跳下。唐韵老师，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觉得我一个小魔法师没法驾驭，还是送给唐韵老师进行研究。莫凡不是个蠢人，立马一本正经地说道，纵然唐月老师看上去是一个很正的老师，可人性这东西很难说呀。莫凡不会幼稚到认为唐月老师这么漂亮就一定不是坏人。唐月一下子被莫凡这番话给逗乐了，笑得花枝招展，美艳动人。莫凡神情一呆，也不知道自己哪里让唐月大美女这么笑。 莫凡，你在年度考核那天那样义正言辞地抨击欺压你们小家庭的穆卓云，我以为你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刚才我也想过要不要把你这件特殊的宝物给没收，毕竟它不是你这个小魔法师能驾驭的，但没有想到你这么没有骨气地自己把东西交出来，真是让老师对你印象180度改观啊。 唐月老师笑得面如桃花。莫凡尴尬地笑了笑，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金飞西比生产队。 第35章。哎呀，骨气这东西值几个钱，小命要紧呢。骂穆卓云，那莫凡知道后果是什么。在这个社会混，总不能那么天真愚笨。科学社会是，魔法社会也是，早熟有啥不好？那唐月老师，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东西啊？ 啊，行了，我知道你自己心里10000个不舍得，也还好你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换做任何一个其他老师，为了他们他日万人之上的辉煌，真可能做出对你不利的事。 唐月收起笑容，很认真地说道。莫凡眼睛一亮，看来自己这一次是飘对了，这个唐月老师果然和那些看上去正直其实背地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魔法老师有所不同。 首先他是一个成长型星辰魔器的事你别告诉别人。以你的聪明，我想也不会再告诉任何人了。其次，不是我对你这成长星辰魔器不感兴趣，但是你这件成长星辰魔器有些特殊，似乎与你有一丝不可斩断的灵魂联系。 唐月老师认真地告诫莫凡道。啥？这货还是一件绑定的装备？莫凡还真有些意外，难怪自己每次都想脱掉小泥鳅坠子的时候都会产生一阵莫名的抗拒。 最后呢，成长魔器要成长，是以精魄和其他星辰魔器为代价的，它现在也不过是一个凡品星辰魔器，尽管具备了成长星辰魔器的本领，能不能真正成长还不好说，或者成长需要耗费的资源反倒比一个零级星辰魔器更庞大，那你这祖传的家宝也跟废弃没啥区别。 唐月说道。莫凡点着头思索了一下道，唐月老师， 精魄是什么？ 妖魔死亡的那一瞬间，魂魄会离体。这种离体的魂魄其实就是生命死亡后的灵魂。假若妖魔死亡后，魂魄还停留在其身体一阵子，并散发出特殊的灵魂之光，那么这种死后魂魄要比普通魂魄精炼数十倍，称之为精魂。精魂这东西正是炼制星辰魔器的最重要材料。 唐玉不愧是老师，那流利从容的解答让莫凡有了一种差点要抄笔记的冲动。也就是说，我想让他成长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收集精魄咯。哇，我得赶紧提升实力啊，多去杀一些妖魔，收集精魄呀。莫凡干劲十足地说道。 嗯。 唐月点了点头，轻描淡写地接着说道。 尽管去收集吧。记得死前给我发个微信定位，我会去妖魔的腹里收回你的骸骨和这件成长魔器。 莫凡嘴角一抽，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把学校的被你弄废的星辰魔器给我吧，这件事我帮你摆平了。这可是我私人帮你的，就当你欠我一个人情。 唐玉老师也不和莫凡开玩笑了，认真地说道。那太感谢唐玉老师了，以后有什么用得着的尽管吩咐啊。莫凡说道。果然叫唐玉老师来没有错，自己最头疼最头疼的问题他帮着解决了。不会被学校开除就好啊，而且像泥鳅坠子获得了星辰魔器的能力，意味着我可以永久持有它了，真是酸爽。别人慕白、许昭廷等人也最多就使用一个月的星辰魔器，包括那个要和自己决斗的宇昂也就大半年，而自己是全年无休的使用，那修为何止是甩他们一条街呢？忍不住就想亲一口小泥鳅坠儿。 我猜你尝到这个星辰魔器带给你的好处之后，也还是会不死心的去收集精魄。正好等你们这一季度的修炼结束之后，将会带你们到城市之外为期两个月的历练，到时候见到真正的妖魔，你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 唐玉老师说道。历练？莫凡倒没有听过这事儿，难道是传说中的高中军训？ 每个魔法师都需要经历这一天的。培养魔法师不是为了养尊处优，也不是让你们互相争强好胜，而是应该在关键时候与妖魔对抗。历练是对你们学生心性的一次重大考验。 唐玉老师说道。啊，我会认真对待的。 不。 唐玉说道。 历练不是所谓的考核，我只希望你和其他学生们在遇到情况的时候能够稍微冷静下来，思考怎么才能活下去。 唐月意味深长地说道。唐月老师说完这番话之后便转身离开了。莫凡还想追问一个究竟的时候，却发现唐月那凹凸有致的身子慢慢地融入到了月光照耀不到的地方，紧接着就再也寻不到唐月的踪迹。莫凡这一次是看得真切了，他真的就那样融入到黑暗当中，整个人完全消失，就像从没有出现过。莫凡急急忙忙从水坝上跳下来，从天台栏杆处探出脑袋。让莫凡心中不由一惊的是，刚才还在这八楼高教学楼天台的唐月老师已经在下方正迈着轻缓的步伐往教师公寓走去，幽暗的月光拉长了他的背影，看上去如一位孤傲的夜之精灵。随着唐月老师埋入到树影凌乱的一片阴影的时候，那原本就在莫凡视线之内的唐月老师又忽然消失了， 整个凄迷的夜色再也寻不到这位神秘的女老师。这到底是什么技能呢？莫凡所了解的所有系中，唯有风系可以利用风轨进行快速的挪动，这在莫凡看来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可唐月老师更不知施展的是什么魔法，似乎可以遁入阴影快速穿行，简直酷得没有朋友啊，自己什么时候能学会呢？话说回来，这个唐月老师好像不太一般，听说要到修炼到中阶魔法师级别才可以觉醒第二系，也就是说唐月老师至少是一位中阶魔法师。难怪全校那么多资历更老的实践老师都被唐月老师给刷了下去。一个中阶魔法师在很多人眼中已经顶天级别了。看来唐月老师是一根很粗的大腿，自己要抱紧来。 听说了吗？这季度修炼结束，我们就要开始法师历练了。 啊，法师历练是什么东东啊？ 就是到野外去啊。不会吧，从小就听说野外有妖魔，生吃人的那种，我可不去。 不行，不去的，这历练关系到我们考大学，相当于一个很重要的科目。 切，一个历练有啥好怕的，我们可是魔法师，就算遇到妖魔，那也是一个冰幔将它冻成冰雕。 可是听说妖魔很厉害，妖魔课的老师不是一直在强调我们千万别一个人面对妖魔吗？ 正如唐月老师说的，这个修炼季度结束后将马上迎来一次残酷的野外训练，不出意外的话还会遇到真正的妖魔。妖魔课一直是有的，老师在大家耳边说妖魔这东西也说了不知道多少年，然而学生们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妖魔，即便是偷偷的上网看一些妖魔的视频，那也跟看美国哥斯拉大片没啥区别。这一次学生们总算是要见识真正的妖魔了，消息一放下来之后，可谓全校都在议论这事儿。历练将首先从尖子班开始，尖子班在年度考核结束后基本上都掌握了七颗星子，现在又过了有大半年，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娴熟地掌控他们自己系技能了。也只有掌握魔法技能的学生，学校才敢让他们去历练，普通人遇到妖魔是没有一点还手之力的。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